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继续关于俄国文学，就是一位的作家普希金的作品的介绍。上个星期我们以普希金来开始了我们一连串关于俄国文学的介绍，讲了他在1833年的一个叙事诗《青铜骑士》。马国明先生是跟我们详细分析了这首诗里面的那些主题和俄国历史、圣彼得堡城市的关系。今晚我们就会集中于讲在1836年他的一个中篇小说，叫做《上尉的女儿》，是作为继续对普希金文学的地位、特色和影响方面的一种评析。马国明、我们知道普希金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他出生于一个贵族的家庭。后来八岁开始写诗，到他开始工作的时候，都是在上流的阶层、贵族的阶层来到结交了很多有关的人物的。但是他很早写作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一些所谓歌颂自由、反对专制的主题。我们知道今晚我们分析的这个《上尉的女儿》这个中篇小说就是写在1836年。其实普希金在1831年他就重新回去这个外交部来到任职，也是因为职位的缘故，他是可以查阅国家历史的文献，令到他是经常用俄国的历史来作为题材的。这个《上尉的女儿》和俄国的历史的哪一个部分是发生关系的？ 其實呢部中篇小說咧，其實就主要講一次嘅農民革命嘅，但係即係佢個故事咧用第一身嘅敘事方式咧，咁而呢個所謂主角咧，表面嘅主角咧就係一個即係好似普希金咁樣啦，一個嘅貴族家庭出身嘅一個嘅軍官，咁咧就講佢即係已經即係大啦，咁咧就嗰個爸爸咧就嗌佢去從軍。應該咧就唔好成日喺屋企啦，應該就出去即係見下世界啦。咁就講呢、這個主人翁嗰個嘅即係從軍嘅生涯啦。咁就即係講佢咧就被派到去一個都幾偏遠嘅一個嘅鎮仔。咁其實都唔係一個鎮仔，而係一個嘅即係一個嘅一座堡壘。咁係一種係純粹係一種嘅駐軍嘅地方嚟嘅啫。咁樣咁就。在那裡就結識了一個所謂的、那個、即上尉，即其實是他的上司的女兒、就對這個上尉的女兒很傾慕、但後來就發生這個農民的叛變，他這個故事主人翁駐守的地方也是被這個叛軍的領袖就攻佔了，但很好彩原來這個叛軍領袖呢係同呢個嘅故事主人中咧，曾經有一面之緣、就喺旅途上咧，有一次咧就即係落好大嘅風雪，咁咧就呢個故事主人中就迷咗路，咁就咁啱咧就後來成為叛軍領袖嚇。呢、這個人咧就喺當其時亦都喺路上，因為佢咧就好熟悉個地方，於是乎咧就係可以即係幫助呢個故事主人中拐困，將佢帶到去一個酒店裏頭。咁、故事主人中為咗即係答謝。答謝咧就於是乎咧就請佢飲酒啊，仲送咗一件即係貂皮嘅大褸俾佢咁樣。咁啊，所以後來呢個叛軍領袖咧亦都記起呢樣嘢，就冇將呢個嘅故事容中，因為佢係個軍官啊，照理應該就會將佢吊死嘅，即係除非佢肯跟從佢去一齊去作反啦。但當然佢就冇咁做啦。但係就因為曾經有呢個咁巧妙，即係一面之緣，所以咧就佢就自己唔使死。咁佢唔使死咧，於是乎咧就可以，即係佢可以自由咧，可以離開去一個即係未曾被攻佔嘅地方，咁繼續即係做佢即係所謂份內嘅事啦咁樣。咁但係呢度就引出咧就係、是，但係即係佢嗰個佢嘅外女咧嗰、那個所謂上尉嘅女兒啦，但係就依然就留翻喺嗰個即係原本嗰個嘅堡壘裏頭。 咁而喺嗰、那個即係喺個叛變嘅過程之中咧，就係佢即係呢個上尉啊，啊同埋佢太太咁都係都係被處死嘅。咁就剩翻咧就呢個嘅上尉嘅女兒。咁後來就講呢個故事之中，後來就點樣去設法去救翻即係佢嘅外女咧？即係英雄救美之處咧。但係故事嗰個特點咧，就其實最主要都因為係呢個叛軍領袖，佢對呢個故事之中可能即係特別關懷啦。即係佢好真係好寬大喎，因為就純粹因為一次偶然係碰到嚇、啊，就佢咧就不單止即係寬恕咗呢個嘅軍官。而且咧，仲幫佢咧，係同佢自己愛你咧，幫佢團聚咁樣樣。咁其實咧就呢度我諗係好巧妙嘅，就係、是表面上咧就個故事咧就係講一個嘅軍官，講俄羅斯嚇、一個嘅軍官階層啊，佢哋嘅生活。但其實咧內底裏其實咧就即係起碼我的感覺咧，嗰、那個真正嗰、那個嘢嗰、那個嘅故事主人翁可能就係講個叛軍領袖嚇，即、係因為即係。佢係好寬宏咧，對喺整件事上啦，佢係對呢個嘅對好多嘢其實都係好寬大處理啦嚇。咁、當然係最後咧，就佢呢、這個呢場叛變咧係被平息啦。咁呢個叛軍領袖亦都係被處死啦嚇。咁、但係咧就即係我感覺咧，就整件事咧就係、是其實嗰個嘅即係普希金自己啊，就其實。某個程度上咧，就係同情呢、這個呢啲咁嘅即係農民嗰個嘅即係革命嘅嚇咁，但係當然佢就唔可以好正面咁樣寫，佢又只能夠用一個側面寫嚇、因為佢一定要係面對審查呢樣嘢。 但係咧，我亦都好想咧，從一個所謂文學嘅手法上面，點樣處理呢啲嘅所謂感情關係啊、對話啊等等啊，睇下普希金嘅特點喺邊度，有冇邊一個片段我哋喺故事裏邊咧係可以特別值得去留意一下？ 頭先提過咧，就話呢個古仔可能即係真正英雄咧，就係嗰個嘅所謂叛軍嘅領袖啦。係嚇咁，所以或者可以睇下咧，有一段咧就係呢個叛軍領袖同呢個故事主人翁嗰個嘅對話。 嗯 嚇，咁睇下佢點樣係描述呢個嘅即係叛軍領袖嘅心態。 嗯，好啊，我哋一齊欣賞下。 你的榮耀，你要承認，當我的下屬將你的頭放入去繩圈嗰陣，你多多少少都有啲恐懼啩。你知道嗎？那個帶你去酒店的人將會成為沙皇，你犯了好大的錯誤，但是你在我逃避敵人的時候為我服務。因为你的恩慈，我留下你一条命。将来一旦我得到我的王国，我就会给你更大的好处。你肯答应忠诚地服侍我吗？ 这个人的问题和他的冒昧令到我吓了一惊，我还笑了出来。 哼，你笑什么？你坦白地答复我，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就是沙皇啊？ 当时我有啲心乱，我觉得我唔可以将呢个流民当系沙皇，咁样做系一种唔可以原谅嘅怯懦。但系喺佢面前叫佢做骗子，咪等于自寻死路。我正在喺度犹豫紧，布加卓夫就静静咁等紧我嘅答复啦。最后，责任感胜过人性嘅弱点，我对布加卓夫咁讲：听住。我告诉你真相，试想下，我怎能够认为你是沙皇？你是聪明人，我说大话一定瞒过你的。 那你认为我是谁啊？ 只有上帝才知道你是谁。但无论你是谁，你在这里玩着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 哦，那你即是不相信我是沙皇彼得三世了吧。好，你喜欢将我当是边个都好，只要你肯跟从我，真诚忠心地服侍我，那我就会令你成为元帅。怎么？ 不得，我出世就是一个绅士，是向皇后宣誓效忠，我不能够跟从你。如果你真的要我好的话， 请你俾我去奥林堡。 嗯， 布加卓夫沉思咗之后就咁讲啦。 如果我俾你走，你可以答应无论如何唔会对抗我嘛？ 我唔可以作出啲乜嘢嘅承诺。你知道我系身不由己。如果佢哋派我对付你，我就毫无选择。你自己系一个领袖，你亦都会要求下属绝对服从嘅。如果我违反命令，你认为会点？依家我嘅生命就喺你嘅手上。如果你俾我走嘅，我会好感激你。但系如果你要将我吊死，上帝会审判你。无论如何，我已经将真相讲咗俾你听。我真诚咁打动布加卓夫，佢搭住我个膊头咁样讲： 好啦，去你想去嘅地方，做你想做嘅事啦。而家上床安枕啦，听朝早起身同我讲再见。我亦都要瞓啦。 剛才大家聽到的就是節錄自俄國作家普希金在1836年一個中篇歷史小說叫做《上尉的女兒》中間的一個片段的、啊、馬光明、啊、我們一路呢就看普希金所寫的作品的題材，無論是敘事詩或者是小說，他都是很關心俄國的文化和歷史的發展，而且他的態度也是相當之鮮明的、啊、對於、啊、譬如說統治階層的一種的挑戰或者控訴、啊、譬如說在《上尉的女兒》這個故事裏面，怎樣來到看到他這個一向關注的主題，就是說他跟哪一班人是認同，而他對所謂當層階級的、就是、當統治階級的那個的態度是怎樣樣。 剛才提過，其實《上尉的女兒》其實那個故事那個的主題其實是講一次的農民革命、 嗯、 那當然這個問題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所以就作者就要用一些 很巧妙的方法，就是旁敲側擊啊咁樣嚟，但咧其實有其實佢雖然要用好婉轉嘅方式嚟講啦，但咧有一樣嘢佢可以好鮮明咁樣提出嚟，就話其實呢農民革命係佢用嘅字眼就係好無謂嘅，好冇意義嘅。佢話冇意義嘅思，其實就唔係話貶斥呢農民革命啊，而係話咧呢農民革命係冇機會成功嘅，因為對手係好強啊。但係個問題就係、是、雖然唔可能成功，但係咧農民革命一定係會有嘅。就因為個壓制嘅問題嘛，咁、咁大壓制咧，當一啲好細微嘅事件都可以觸發一次嘅農民革命嘅，咁、其實《上尉的女兒》裏頭咧，就係、是、裏頭好幾次啊，呢個嘅故事主人翁單對單同呢個嘅叛軍領袖，當佢大家單獨談話嘅話咧，咁咧呢個故事主人翁咧就都提醒呢個革命領袖話：，喂，你好收手咯喎！啊、你咁樣再落去，你唔掂嘅喎，你會死，你都最到頭來咧，你都係要處死嘅咁樣嚇。咁、啊、但係嗰個叛軍領就話：，冇、辦法㗎啦，到呢個階段嚇、啊，即係佢都會知道佢未必會成功，但係就即係佢唔覺得呢個係一件咩大事啦，都嚟行到呢度咁樣都要行落去㗎啦。 嗯嗯， 即係。就好顯示到所謂嗰、那個所謂冇意義嘅地方就係咁樣樣啦、 嗯。但係佢仍然咧都係歌頌翻呢個叛軍領袖作為一個英雄人物嘅，係嘛？嗱，因為咧我哋都知道普希金咧佢就喺呢個階段嘅寫作啦，同佢對俄國歷史嘅研究係有關係啦。咁可能呢一個叛軍領袖亦都係喺俄國史上邊，特別係農民嘅運動呢個發展裏邊咧，係一個好鮮明嘅人物啊，或者係有真實嘅人物嘅性質嘅啊呢一個咁嘅代表。咁啊、如果佢仍然都歌頌佢嘅時候，佢所肯定嘅係啲咩嘢咧？ 我諗佢所肯定咧，就話呢個嘅農民即係革命或者農民叛變啊，佢嗰個嘅社會根由嚇、就係整個所謂沙皇制度、沙皇統治嗰個唔合理嘅地方、個壓制的地方啊。我諗佢肯定嘅就肯定呢樣嘢，因為喺呢個上尉女兒嘅時候咧，就佢對呢個嘅叛軍領袖咧，佢係寄予同情。但咧就佢從來冇用一啲係所謂正面嘅不足嚟即係歌頌啲農民，即係呢個咁嘅革命領袖，即係冇話佢係好偉大啊諸如此類。但係即係佢只不過係即係透過呢個嘅領袖啊，對呢個故事主人翁嗰個寬懷、那個寬大咧 嚇嚟咁樣，即係側面咁樣咧嚟可以話係讚揚呢個咁嘅叛軍領袖，話佢即係個意思，即係話其實佢都唔係好似官方所講，係一個嘅係一個專門要破壞社會秩序啊，係一種即係一種完全一種嘅好殘暴嘅人物，就唔係咁嘅。佢都有佢嗰個寬宏仁慈，或者係一種所謂 human。嘅一面嘅嚇，佢都會係好念舊，純粹因為有一次啊呢個嘅故事主人翁啊請佢飲酒啊，送咗件呢個嘅貂皮大褸俾佢啊，嚇佢就會即係就會佢記住呢樣嘢嚇。當佢第當佢變咗係一個身為一個叛軍領袖嘅話咧，佢都依然仲記得呢啲咁嘅小恩惠。咁從呢個咁嘅側面嘅方式咧，去帶出話其實即係官方所講嘅嘢係呃人嘅。 咁呢度咧，即刻咧就連帶住我哋對普希金嘅寫作咧有兩個嘅問題啊。咁一方面咧就係佢會有冇提出過一啲比較正面啲嘅方向，就係話點樣嚟到去面對嚇喺一個極權統治之下嘅平民嘅生活咧？咁有啲咩出路咧？咁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另外就話佢如果要咁婉轉啊，即係作為佢自己嘅一種提出挑戰或者控訴啦，點解普希金喺外國文學史上邊咧仍然帶有呢一種咁被推崇嘅一個地位？ 就我諗喺起碼喺呢個嘅即係上位的女兒呢個故事咧，就其實普希金係提唔到一個出路嘅，佢提唔到一個出路嘅。但係雖然佢提唔到出路都好啦，佢都佢帶出一啲好重要嘅提示。咁頭先提過咧，其實個故仔一方面就歌頌，即係一方面其實係即係正面地讚揚翻呢個所謂啲農民革命啊、叛軍領袖啊。除此之外咧，就其實個故仔咧亦都帶出好多啲小人物。譬如又講到呢個故事主人翁咧，佢有一個嘅隨從，係一個其實一個老仆人嚟嘅。咁就嗱呢個老仆人咧就好忠心嘅嚇。佢唔單止係對呢個嘅對主人忠心啦，而呢個老仆人咧亦都咧有佢一定嗰個嘅，即係佢自己嗰個嘅即係思想啊嚇。譬如當佢被主人責罵嘅時候咧，佢又識得點樣回應啊？點樣係一方面就唔即又係即唔會正面同呢個主人係即衝突啦，但係咧又識得係即替佢自己辯護翻啊嚇，同埋咧亦都當呢個主人咧係遭遇到危險嘅時候，佢點樣即運用佢自己嗰個嘅智謀啊，去即保護翻自己主人啊嚇，即其實故事咧就帶出呢啲嘅即所謂低下層嘅人物。他哋一方面就表現出他哋嗰個嘅善良啦、忠心嘅性格啦，但同時亦都係講出咧，其實佢哋呢班人唔係蠢人嚟嘅呢班人嚇，呢班人其實咧都係好有智慧嘅嚇，都係好叻嘅嚇。後來咧到呢個嘅即係十九世紀啊六七十年代嘅時候咧，就即係俄國就興起咗一股嘅運動嘅，就話呢股運動咧就話咧就係即係俄國嘅出路咧就唔在於現代化。而是咧就要係發揚翻，即係俄國本身，即係啲農民啊、啲低下層佢哋咁嘅優良嘅傳統，咁就得噶啦嚇。咁而即係呢樣嘢咧，其實咧就喺上位的女兒，其實我哋多多少少睇到噶啦。即係上位的女兒呢個故仔咧，其實亦都係引出呢樣嘢，就話咧雖然一方面呢個嘅即係政權係好壓制，即係俄國嘅低下層嘅人其實都係好善良、好忠厚，同埋佢哋又唔係蠢嘅，你唔好以為佢哋蠢啊！只不過咧喺個制度卡壓之下咧，佢哋就冇機會表現自己。一啲外表上好似好脆弱嚇嘅人物咧，其實亦都係好有智慧嘅，佢亦都係可以做到好，即係好可以做大事嘅。你哋唔可以忽略佢哋嘅咁樣樣。 咁喺《上位的女兒》呢一本作品裏邊咧，有冇一啲咧就係特別關於呢啲小人物啊、平民大眾嘅一種代表性嘅一啲描寫咧？就係普希金嘅一啲特色，我哋一齊欣賞下好冇？ 好有一段咧就係講呢個故事之人中個仆人嘅，咁就講佢哋咧就即係喺嗰個嘅即係城堡被攻陷之後啦，咁但係就嗰個叛軍領袖咧就認得呢個故事之人中，咁之後咧就將佢可以俾佢走啦嚇，咁就呢段描述咧就講佢哋臨行之前咧，呢個故事之中嘅仆人咧突然之間咧走出嚟咧就將一封信咧就交俾呢個嘅叛軍領袖。佢嗌佢大大聲嗌，你讀下呢段啦。 布加卓夫行落樓梯，即刻騎上自己早已預備好嘅馬， 正要离开了。这个时候我看见我的老仆人沙维爷在人群之中走了出来，将一张纸递了给布加卓夫。我真的不能够想象跟着会发生什么事。 这些是什么来的？ 哦，你看看就知道 咯。你写得这么老草，我简直看不到。我的秘书呢？ 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走到布加卓夫面前，布加卓夫就将张纸递了给他了。 大声地读出来。 两条裙，一条麻质，一条丝质，六个卢布。 嗯，这些是什么来的？ 继续啦。 一件制服上衣，七个卢布，白裤一条，五个卢布，杯具一套，两个半卢布。 荒谬！我不关心什么茶杯白裤。 先生，这些东西就是我主人被流民偷了去的了。 什么流民啊？ 对不住啊，先生，我一时口快快讲错啫。系，佢哋系你嘅下属，但系佢哋攞咗呢啲嘢去啊。后生仔啊，请你继续读啦。 面布床冚，狐毛披肩，四十卢布，外套一件，十五卢布。 乜嘢外套啊？你知道嘛？我可以夹生剥咗你层皮嚟做外套啊！ 先生，咁就随便你啦。不过我系一个老实人，要对主人嘅财产负责噶。 咁刚才我哋听到嘅咧，就系嚟自普希金，外国作家普希金喺1836年嘅一部中篇小说。上位的女兒裏面的其中一個片段。馬國明，聽你很詳細地介紹了兩本普希金的那些有代表性的作品，想你總結一下，到底普希金在俄國文學裏面的一些地位，他的影響，他所以受推崇的原因，特別是普羅大眾的讀者，還有他開展了一種文學的什麼方向，跟我們簡單地講講好嗎？ 就在即係俄國文學史裏頭咧，普希金嘅地位咧，好多時咧就係、是、可以同呢個嘅莎士比亞喺英國文學嘅地位嚟相比嘅。嘅意思即係話咧，就係、是、對於呢、這個即係俄文個發展咧，即係普希金嘅作用咧，就有如莎士比亞對英文個作用咁樣樣。咁而另一方面喺從呢個歷史嘅角度嚟講嘅話咧，就普希金係第一個俄國作家。用呢個嘅一啲平凡嘅人物作為呢個故事主人翁，咁頭先即係我諗喺上一輯介紹嘅《青銅騎士》裏頭咧，就係咁樣樣啦，就用咗一個嘅即係一個城市嘅普通小市民作為佢嗰個嘅即係故事嗰個嘅主人翁。呢、這個咧就係喺俄國文學史上咧係普希金係一種創舉嚟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是、對於呢個嘅即係彼得斯堡呢座城市。嗰、那個嘅歷史命運啊，佢歷史背景啊，嗰、那個關注咧，亦都係一種創舉嚟嘅。咁呢個咧唔多唔少咧，開創咗以後嘅即係19世紀嘅俄羅斯嗰個嘅即係小説嘅。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咧，係譬如杜斯妥夫斯基嘅作品咧，咁佢嗰個嘅故事講嘅其實就係講彼得斯堡呢個城市裏頭嘅人物嘅一啲嘅遭遇咁樣樣。咁佢即係個焦點擺喺聖彼得斯堡咧，呢、這個亦都係普希金嘅一種創舉嚟嘅。 嗯，既然普希金喺佢嘅作品裏邊咧係提出咗一連串嘅創舉啦，咁剛才你都提到啦，喺以後嘅俄國作家，譬如話杜斯妥夫斯基咧，亦都係會有一種嘅繼承同埋發展嘅。咁相信咧喺以後我哋喺俄國文學嘅逐個嘅名作家同埋名作品嘅介紹裏邊咧，我哋更加咧係會睇到普希金所開創嘅呢個方向咧係點樣得以繼承。咁今晚唔該曬馬國明。 世界文學之旅，孔祥興編導。魏便利監製，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